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，上班去喽。 欢迎行，张明老师又来了。我发现啊，你这个纯北方人跟我们这上海人反倒是一对儿，能聊得起来。而且呢，张老师不光是关心高教问题，公共安全的事儿，我看你也在博客上写呢。我跟你说，最近啊，就是知道山东那煤矿吗？就是172个工人，我就恐怕凶多吉少。凶多吉少，那个河水 时间太久， 他这是还不是说他把河水决堤把那给淹了。而且听说那边还现在有什么初步结论，说是这是天灾，这是属于自然灾害。 就是那个水进去，说是那个自然灾害，否则的话这责任太大，因为它是最近两三年来数目最大的一次， 对，死亡数目 就100多个人。 如果是凶多吉少了，这又是一震惊中外吧？ 对，又是一大大矿难嘛。 你的感觉是什么？ 它超低，就是它对自然灾害，你也说，你也不用说完全错，它不发洪水肯定没事儿。但是问题是就是这样，就是说你既然是靠河的一个煤矿。它就应该有相应的防范措施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一发洪水我就淹了，这个你这 洪水发下去还有其他很多， 对，还有其他矿 没有个个都淹， 你不能说一发洪水就成灾，对不对？一发水就成灾，是吧？ 我看见一个新闻啊，就说跟煤矿管理啊，这是哪儿出来的？《新京报》上发出来的，就说发现透水之后啊，有些工段呢给矿上打电话，但矿上当时没办法判断这个事态，所以呢也没有下令工人。一就是出警上警，说你怎么不逃呢？这就是说呀，说这个矿采取的是准军事化管理，矿工见了领导要行礼的，那而且没有命令不准随便行动，他这就是准军事化。 不过他逃了，大部分还是逃走了，他600多人逃走了，他100多人没逃走，他总共有800多人。 这报道这意思，那100多人是不是都是严守纪律的？ 他是这样，就是说他这个机制，就是说他一个光安全设施不够，还有一个机制不行，就是说那个预防机制，就是说这种事情，说你要如果你人命为核心的话，那你首先应该说是不是说考，就是哪怕是个谎信儿，你先跑了再说，对不对？ 哪怕是个假警报， 假警报，咱们先疏散再说嘛。 你飞机场接到一个有人称有什么 大，先疏散再说嘛，对不对？ 你说这警报。刚才我们一个编导还跟我说看一新闻，那是在哪儿啊？就现在最近不是老大暴雨，这个洪灾嘛。然后本来你这个气象局，你是应该给这个有一个预警系统，这个预警系统里原本包括呢，就手机，比如说有这种大暴雨了，手机都发，按照国家规定这也是免费的，对吧？但是后来说呢，他们把这个停了，停了之后这气象局啊，包给一个公司运营商。然后呢，下大暴雨的时候，只给交了费的手机用户发这个预警信息。哎，你说这事真敢干呢？ 就把公共服务变成那种私利服务、社会服务。 所以这个钱在里面起一个非常吊诡的作用。上次你们有一集节目啊，我看了，我很受启发。就那李阳啊，就那个李阳导演、 拍那个盲警， 哎，拍盲警的，跟那个老六讲的、 对， 他们两个分别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。李阳说呢，他说很多设备呢，其实你要花钱的话都能做得到，但是他们不花钱呢，他们取得了很多许可，他们花钱就取得了很多许可。然后老六呢又说了一点呢，就是因为现在赔偿人命啊有个价钱，那实际上呢出事故等于是有一个成本了， 对， 而这个成本，所以这就想起我，他们两个人一讲，我就顿时想起我大概2年前吧，我其实见过一个山西的一个矿主哈、我不能说人家，就因为人是认识的，他当时就跟我讲过一个，他说主你们讲的东西都不相干，他说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成本核算。我就当时就觉得，因为他开的很好的车嘛，我心里就觉得很那个，哎，不我们不去讲他，因为我都不好意思。他说什么叫成本核算，我现在想起来我突然就脱，你听我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他呢，比方说我不讲具体说，比方说他这里那个安全的成本哈，他可以花100万，可以花500万，但是那他怎么来决定他花这些东西？他当然我们知道花500万，他这个出事情的几率就会最低，不能说100%没有，但就会最低。那么他开始呢，他都是这样，他们花200万，就基本上大家那个上面就会给通行了。但是后来呢，不知道怎么样，他们发现你就算花了200万或者花了300万还是不给证，你得抽出几十万去 你明白没有？去弄这些证， 哎， 那结果呢？后来他们发现，你这个打点，比方说，我花300万，我花50万打点，后来他发现呢，我如果花100万呢，我只需要花100万设备了。 啊， 你明白没有？就打点费提高了，成本费就下降了，而且呢，对他来说，他据他的说法哈，你就算你花了500万，你还要花打点费。 对对， 是这样的话呢，你看他就把这个钱呢用在打点费上去了。 对，没错。 那么因此呢，因为他是花了钱的，所以呢他花很少的钱来做安全设施呢，人家也不管，因为他们都是收了钱了。 对， 所以好意思来管你吗？ 普遍是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说他就是说我把这什么钱呢？我把就是说该用在那个公共安全上的钱，我用在打点上去。进贡上去， 那就是说人命是有价钱的， 有价钱。 你这个问题再想深下去， 人命可以打入成本的。 你再想深下去哈，老实说，很多人手里都沾着血。从你看万历15年你就知道，京官古代的时候，京官的主要收入不是靠皇帝来的，是靠地方进贡的。一层一层进贡上，你有些部门的人哈，他可能跟这些底层的这个。毫没有关系， 嗯， 但是你仔细想有没有关系啊？你想这些保护的官员，他有很大的风险。我说那些官员拿了不怕，他说他怕，他最怕你们出事情，他也跟你们警告哦，你们怎么样，你不要死人哦，死人我倒霉哦。但是他也花保险费，他怎么，他找一个什么舅舅在省里啊，找一个叔叔在北京啊，他定期的 上过， 一旦出，他一旦出事情要保住 他所有的人命啊，在这里就全变成数字了。全变成折换成钱了，就是人命它没有一个，它是我们讲说其他的，就是社会意义上的，或比如说我们对生命本源的东西的尊重，没有，所有的人命都折换成一个数字， 嗯， 一个钱的数字，在官员那里头也是如此，在这个政治家那儿也如此，他就说我就把你折成数字，然后我就计算你成本， 然后资本家呢，他因为这边上供的成本高了以后，他在下边的成本他又有一笔账，那什么一笔账呢？就是说。我如果花那个100万去做安全设备，和我出了事情以后，我死不是一个人命20万吗？ 嗯， 他一结算，他赔人命还便宜过他去改善安全措施。 对对， 这个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。 哎， 就人命没有其他的价值。 他一算，你想我就这点投资，他要我就这点本钱，我花在这里还花在这里，我宁可花在那边，而且那边很可能不出事情。很可能不出事情，他甘愿冒这个风险。 所以我最近啊看这个， 他出了也无所谓啊， 出了也是这样， 出了也是这样，反正我也付成本嘛。 所以我最近呢，就老你发现没有，什么事儿出事儿啊，现在都是一嘟噜一嘟噜的，就跟有人说咱们中国社会现在是属于姜文说的，说属于农转非的阶段，很多事儿都处于一个农转非的阶段。 什么叫农转非？ 农民转成非农民， 农业户口， 农业户口 非农业， 它是形容很 农转非， 很多事情是农转非。所以我就想啊，出事儿都像，你比如农民要赶集，你觉不觉得像我们搞媒体的，我非常敏感的发现，你注意看啊，比如这阵儿假药，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，哗啦哗啦哗啦一嘟噜一嘟噜的，你看最近叫公共安全。凤凰那边湖南凤凰塔塔桥，然后这个山东这个煤矿，然后呢什么那个泥石流公路坍塌，哗一堆，所以就老感慨毛主席说的特别对啊，就是中国人自己这句话，而且我说我的就是我很感慨，我说 这个重视专业啊，对，就是太。 他这个情报通力全是卖给农民，农民不知情，农民不在乎，农民这个食品安全什么的都无所谓。但是进进那个矿井挖煤的也都是农民，他就是他在，我不相信那些矿主，他对自己的亲属，对自己的这个，比如说他对他自己的朋友，也把他当中那个物质来看生命，他是不是？但是他对农民来说，这些矿工，那生命就是数字。 没错， 他把人命纳入成本核算。 对。 这玩意儿太，就是说这个人跟人之间呢，可以完全的忘了对方是个人。你看黑砖窑不也是吗？ 是， 那是个人呢，你是个劳动力吗？甚至最好不要钱，拿鞭子抽着你去搬砖。 所以阮次山不是说吗？看上去不相关的事情，其实都有联系的。那五一前后北京塞车，他们都说很多人国庆前后北京塞，他说很多地上的人来送工作。那你想想，我们的这些政府。 其实你不是说人命有没有价，人命还分贵贱。刚才我跟那张老师，在中国你谁都不承认说人人平等，对吧？实际上我们的命比某些外来民工的命显得要金贵。你又给你举一个什么例子，你不光是个人命，还有个人权。钱塘江记得吗？前一阵钱塘江那个大潮一下卷走30多个，你知道卷走的是什么人吗？卷走的是很多在里边玩水的，好多都是民工。后来这记者一采访，我才想到这个问题。哎，作为外来民工，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人吧？您到夏天您有游泳的需要吧？那他也有游泳的需要吧？可是游泳池的票他买不起的，你知道吗？平常比如在长江边上，在很危险漩涡里游水玩水的，很多都是这种外来打工的，他十几块钱20块钱的这个游泳池的票他买不起。正好像说甚至说我作为一民工，我有没有健身的需要，是吧？我有没有看电影的需要？电影票50块钱，他买得起吗？你买，你比如说这，所以你这种公共安全制度，为什么江水把他给把游泳的人给淹死了呢？他没法去游泳池啊！你包括为什么他老在，咱就说有些环境坏了，在马路上躺着。 他不光这个，我就听一个笑话，他同事也不是笑话，我们同事说不是我一个学校同事，他说他被抢了，他说那个你不能杀我。我说教授，你一杀我的话，这个就麻烦了。 哦， 哎，那对方不然就不杀他了，因为杀了你的话，杀一民工可能大家破案不积极。 留着这招，下次救命。 张教授这话是对电视机前的歹徒说的。 教授留着这一招，将来说，哎，你别乱杀我， 我主持人。 我跟你说真的，你还别说是真的，我碰过这个事儿，我被人偷过包。具体我不发生在哪个城市，免得人又说我妖魔化。发生的包，最后公安局英明神武破案了，把那个小团伙给抓着了。小团伙，我第二天我的这个包除了钱之外，就在一个垃圾桶里发现了。小团伙里的人后来交代说，拿了之后一看，呀，熟人，认识，可能对我印象还行，觉得这人不错，这什么的，就把人信用卡他都没拿，信用卡、身份证什么就原样包，不。 这么幸运啊， 垃圾桶里就把钱和照相机拿走。你说说这还是命不贵吗？见吗？ 不贵点，不在的东西都还给你了。 东西都还。 你说我局长的夫人 不 可能还。公安局长的夫人丢了一个金项链，好，一声令下说小偷供上来多少，100多条 啊。 啊，不知道哪个。反正这偷的全够上了，你挑吧。 对对对， 哎， 所以你看，就是我就是感觉到实际上的这个不平等啊。虽然你说平等，实际上在贼身上你都能看出。 我十多年前有次跟人打架， 你还打架？ 对，我跟人打架，就当然打架的原因是大家都有不好。到了那个派出所，那个是一个到出差来的外地出差来的，我呢是华东师大的研究生。那个公安一看我们的证件， 不问青红皂白就说那个人错，就是他赔我眼镜。但当然实际上可能也是他错了，但是呢他那个断案的方法是他人家中文系研究生怎么可能会有错呢？我现在真对不起啊这位观众。 我跟你讲， 就是说其实打架是大家都有错 的。你不要说这个，中国人跟外国人还不一样呢。我那天打的听一北京的士司机说昨天打架了，打架了是一个老外，大概是什么使馆里的一个老外打了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出租车司机呢赶快一招十几辆出租车就来了。来了啊，就是这出租车司机政策水平很高，他就是要办这个外国人一现行，所以人高马大，比这外国人还粗壮，愣没还手，就一直就挨打，愣没还手。然后最后说我们找派出所，但是找派出所来了，他说派出所那俩所长就在争什么呢？这个红绿灯这边是归他管的，这个红绿灯这边他是在十字路口打的，说这个是他管，这他管，最后哪边管说不清， 不好管的是东莞， 不好管 涉外事件， 然后说 谁都怕麻烦， 然后跟我讲说找外事办吧，但 外事办人 到最后这几个司机摁不住了，说我们是老百姓，他明显他错，我们就打他，对吧？然后那外事办的护着外国人，护着外国人，你们打我吧，你们千万不能打他。当然最后还是英明裁决，赔了17000块钱。就是这个事儿，我听在路上听一地 儿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过去的时候，那个过去那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个皇帝时代，就那个人命是很重要的，出了人命啊就必须得破案。但有的时候那个鹿倒啊，他不知道怎么死的，倒那儿了，你怎么破案啊？但是就跟现在一样，人命案必须破。这样就是说，他有时候有时候那县令马上到法一看，有人死那儿，鹿倒那儿，不知道怎么会死的。他一看，离他旁边的县挺近的。牙一抬扔过去，那边说那边县令说一看不一地保一报说这死就死，冒着一看扔过去， 没错没错，这个你还不知道，特别有意思。他一个派出所一个派出所管的不同，我有的朋友就是碰见过这个事儿，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他去找现场报案了，找现场，而且也是属于挺有关系，人家公安也很重视。但是呢，俩派出所坐车上，他说我记得好像昨天晚上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他说。是吗？记错了吧？不像是这儿啊，这是那边吧？啊，再往前再找找。你看他， 是我们想起以前租界的很多事情。 哎，这就是说，你张老师，你刚说的，就是说，他就说，有些时候就有些地方存在一个冷漠，就说这个官僚，他实际上他更重要的是说我别承担责任。 对对对对对， 我没责任。 哎，没责任就好，我管你怎么样的。我只要我没责任就行，天塌下来我不管。 但是你说这是人性的问题呢，还是制度的问题呢？我也要往进一步问这个问题。其实你说你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欧美国家哈，你说他们是都那么有同情心吗？可能有些人信教也有，但是也有些地方也还是责任的问题啊。你知道是一个保险制度的问题啊。你说他们花很多钱去，比方说他们的矿。要花很多钱去，比方说你说去参观一个设施，给你花很多钱保护你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赔偿巨大，你一旦出这个事情你就完了，什么赔几十万，你能算这个成本，对不对？你一旦你知道香港那个360知道吧？那个郎平洲不是有个缆车吗？要到上面去大佛看大佛吗？某一天有一个缆车上面那个车啊，无端端的嘣掉下来了，上面没人的。是晚上8点的时候，无端端那个缆车就掉下来了。结果这个全香港社会就关注这个事件，这个事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，这个缆车公司就不得营业，到现在不能营业，已经巨大的损失了，整条旅游线都损失啊，还没人呢。你想，假如有人的话，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？这就为什么？因为牵涉人命，有可能牵涉 我们那个， 但制度跟人性有关，就是说这样的。就说继承，比如说继承20万命，完事儿事准准有了。 对， 你这个色本身就是 做的假，你成立一个。 几万英镑还是几万英镑？光是想啊，赔多少万这个命哈？对，我就想，这要这么赔一个火车，真能分分钟把这公司赔破产了。所以他怎么敢？他怎么敢不重视、 现在郎平洲那个公司现在就面临完蛋了，他们就可能要完了， 可要出局了就。 咱们去一下广告吧，讲到制度问题就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他那个凤凰沈从文老师打球，不是他，哎，不是还康慈呢？ 我刚去过 啊， 对，我刚去过，不是凤凰沈刚去过， 是那个芙蓉镇也是在那里，是吧？ 芙蓉镇也离得很近， 嗯。 他原来那个镇呢，已经原来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但现在就改成芙蓉镇了。 哦，就改成芙蓉镇 啊，就是芙蓉镇，现在一个景点。 那去过之后，听说桥塌了，你 的感受？我就感觉很，其实很沉重的，就是确实那个地方吧，的确是感觉一个呢就是 民风淳朴 。 那跟大桥有什么关系？ 你想那么多当村民啊，50多个都给下来给拍了，都是我刚刚看见这种村民，那么老的村民拍呀， 你这就是一个新疆村哪忘了啊？还说是有一个村嘛，有一个村死了9个，然后这个村下边的一个村小组死了7个，就1天9个人上那个村。然后他到这个村啊，本来是想打听一下这个死难这个工人的情况，结果这个村民跟他说呀，说这个塌桥的时候啊，那底下有口水井，当时正是快晚饭，下午4点多，这好多人正在那儿担水洗菜呢，还有好多人在里头游泳呢。说呱唧也窝在里边了， 不是说塌的有点蹊跷，连桥墩都塌了是吧？ 对啊，那个他的画面上都很清楚啊，整个一片平地。你说我们就是战争时期的飞机轰炸，桥炸了，那墩还在呀、啊，他连墩连根都倒了。 那个桥墩的那个断面跟切豆腐一样，你想这么一个断面。哎，你说民风淳朴，你不是说你昨天在什么电视台看见一个，就这次那个山东透水的这个事儿？